08501-3045。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一种不耐烦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切换一下心情，换一个全新的地方，把这种不耐烦全部的抛在脑后。愿今天我们的旅行就从这样的不耐烦开始。 轻轻上一步电梯，不是上升就是下降，游戏终点是回家，没有第三种方向。最常听的开场白，你好一百九十，身体健康不健康，不怕精神快要失常。我不耐烦，我不耐烦，怎么办？ Karen 莫文蔚演唱的《我不耐烦》，就像歌当中所唱的这样的歌词一样，情绪像一部电梯，不是上升就是下降。好像不耐烦的情绪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形当中，比如说在感情状态当中，你可能处在不耐烦的阶段；工作当中，可能偶尔的瞬间也会觉得有些不耐烦；家庭生活当中，种种都会有这种情绪。这个时候不妨换一种心情，带上音乐去旅行。 昨天呢，我们开启了斯里兰卡一日游，后来发现斯里兰卡真的是一天玩不完的。即便我们有一扇任意门可以随意的打开，去往斯里兰卡你想去的任何的地方，但是一天的时间依然不够。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前往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国度斯里兰卡。同样呢，还是有着这样的一扇任意门，随意的打开，去往美丽的地方。斯里兰卡呢，是一个被佛法浸润的国度，曾经这里是充满着战乱，但是如今莲花依旧盛开。它被誉为是印度洋上的一颗眼泪。在2013年的时候呢，斯里兰卡还被著名的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杂志评选为是年度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在以前呢，斯里兰卡曾经被称作叫做西兰，现在叫做斯里兰卡。越来越多的人说，斯里兰卡是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的唯美的国度，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完这里之后决定再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有太多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色了。昨天我们去坐了海洋火车，坐了慢吞吞的高山火车， 用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 今天依然有好多美景， 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 先享受老狼的每一分一秒。 也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君无尽啊，尽管很惊喜，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几经风雨，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君无尽啊，尽管很惊喜，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几经风雨，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 2007年的时候，老狼推出了一张专辑，感动了很多人，也温暖了很多人。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北京的冬天》。从这张专辑一推出之后呢，每年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北京的冬天》。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每一分一秒》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歌里面唱到：每一分一秒，庭院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 是的，来到斯里兰卡，此刻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视野真的非常非常的开阔，而空气当中的味道确实是充满着自由的感觉。来到斯里兰卡必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是看世界上最大的鲸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动物世界，如果你看过的话应该会知道，成年的蓝鲸呢体长会在33米，而重量呢会达到181吨。这样的海上巨无霸光是想一想都觉得非常的厉害。通常呢这样的成年蓝鲸只出现在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域，一般的浅海呀是装不下它的。在别的地方只有远离海岸深入大洋才能够一睹蓝鲸的风采，但是斯里兰卡呢却是一个大陆架极窄的岛屿，驶离海岸线20公里就可以看到深海区了。在斯里兰卡我们可以在离海岸最近的地方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鲸鱼。在斯里兰卡南岸除了蓝鲸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座头鲸、虎鲸、鲸鲨，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其他的你叫不上名字种类的鲸鱼。有人说除了可以看鲸鱼能不能看到海豚呢？海豚啊简直不要太多，出一趟海能看到好几群的海豚在你身边跳来跳去，这个时候你会想起谁呢？心是不是也像这首歌一样安静了许多？ 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眼里，也许是太重，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滋润我心里的土地。我 看着鲸，看着世界上最大的海豚，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头顶是湛蓝的蓝天。此刻你的心好像突然静了，此刻你埋藏了很久的人似乎也出现了，孟慧圆，心里的人儿。 孟慧圆原本是不会创作的，一开始呢只是唱别人写给她的歌曲，后来有一天公司跟她说，不妨你尝试一下。其实呢写歌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你自己内心所想的旋律啊和你想表达的那种情绪通过歌词通过旋律的形式表达出来。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写起来大家都知道是有多少的难度。不过孟慧圆说她想要尝试一下，于是呢她就把自己关到了云南的一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是很美的，在一个客栈当中她一关自己就关了五天。原本以为五天的时间可以憋出来这样的一首作品，但是事实证明果然是不可以的。就在她原本要放弃准备回到北京的时候，前一天她突然间呢戴着耳机听着一首歌曲，然后此刻抬头看到蓝天，同样也是非常的湛蓝，非常的干净。这样漂亮的时刻，安静的时刻，让他突然间想到了心里的某一个人。当然，这个某个人和他有着特殊的关系。于是呢，他也就把这样的情绪写了出来，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的人儿》。这首歌曲很有感染力，不知道在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各位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管他是谁呢，只要是美好的就可以吧。接下来我们要去斯里兰卡感受一下全世界最疯狂的巴士奇遇。想体验一把斯里兰卡的巴士，各位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虽然当地人都是慢性子，但是巴士司机却是司机当中的战斗机。怎么讲呢，首先他们刹车非常的急，进站呢也不停稳，而且鸣笛是震耳欲聋的，而且全程是没有站牌的，只能靠问。哎，前方的那个我要去那个哪哪站，在哪坐车呀？旁边人会告诉你说，在这等着。最重要的是，他们开车不关门。如果不想惯性飞出的话，各位一定要抓稳了。但是好处呢，是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乘客非常的善良，会主动的帮你停行李之类的。重点，在这样的一辆公交车上，沿途可以欣赏到很多的风景。各位抓好我们的公交车，前方出发喽。 欧美众多榜单当中的一首大热单曲 Lost in Your Light， 来自于两位现在非常红的歌手，一位呢，那位非常个性的声音很特别的女生，英国的新生代创作歌手杜艾丽帕，还有另外一位呢，是唱着 Remember Me 的 Miguel， 他们两位的第一次的合作。来到了斯里兰卡，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超级爱笑的国家，你遇到的路人包括突突车司机、水果摊主都会毫不吝啬地在镜头面前各种的展示微笑。对了，他们都很喜欢被拍照哟，尤其是当地的小孩子，你会发现他们亮亮的眼睛一笑，好像你就拥有了全世界似的。这样的幸运是非常难得非常快乐的吧。而且很多人说在斯里兰卡玩几天，你自己也会变得不由得爱笑起来，找寻一下自己的爱笑轨迹吧。 怎么隐藏我的悲伤，失去你的地方，你的发香散的匆忙，我已经跟不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日前宣布，将展映法国女明星伊莎贝尔·于佩尔的两部新片，分别是赛吉波宗导演的《海德女士》和洪尚秀导演的《克莱尔的相机》，影迷可在大银幕上领略这位传奇女明星的魅力。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日前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举行，香港演员古天乐凭《杀破狼》《贪狼》获得最佳男主角，收获了他从影以来的首个电影奖项。张艾嘉除了收获终身成就奖，还凭借《相亲相爱》获封最佳女主角，成为当晚个人奖项方面的最大赢家。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冯小刚的《芳华》摘得最佳电影大奖，日本导演石井玉也凭借《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拿下最佳导演，陈凯歌的《妖猫传》斩获奖项的数量最多，包括最佳女配、造型设计、美术指导、视觉效果四项大奖。由徐峥监制并主演，任鹏远导演的电影《幕后玩家》发布金钱游戏版预告，正式曝光电影剧情。亿万富翁徐峥为了争夺20亿黑金，与各方展开一场激烈角逐，却意外深陷财权的危机之中，更惨遭神秘人绑架。短短一分钟，剧情高潮迭起，层层反转，让人对这场险象迭生的金钱游戏充满期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不曾那么有把握，再来一次还要闯着美丽的火，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不啰嗦下好离手，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贴准背后多亏让你挥霍，世界再大再乱也乱不到你害怕，在一起是最长大的方法， 亲爱的他，看你经过的所有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大头仔》，但是在歌里面他唱的好像是大头娃。在2016年的时候呢，拉拉徐佳莹参加了第四季的《我是歌手》，参加完之后呢，当然是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喜欢了。不过他选择潜心的去做音乐，经过了长达一年的思考之后呢，他觉得自己的音乐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寻找答案。随后呢，他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然后呢，借由音乐去询问自己内心的所有的真实想法。同时，拉拉也认识到，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呢，都会遇到种种的难题，都需要用心理的意识去解谜。所以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发行了这张专辑的专辑名就叫做《心理学》。以上我们听到的那首《大头仔》，好像是写给自己的经纪人心仪，他即将要出生的孩子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依然去往斯里兰卡，依然是开启任意门，随意的去往我们想去的美丽的景色。接下来打开这扇任意门，我们可以一起陪你走到世界的尽头，徒步霍顿平原。霍顿平原国家公园呢，是斯里兰卡重要的生态旅游区。这里是海拔2100米到2300米的高原，也是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更是斯里兰卡三大河流的源头。平原上草原和山地森林相间的植被呢，是非常非常的多，有很多特有的木本植物，而且地理特征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森林，还有高山草甸，还有山间河流，还有巨大的瀑布。看到美丽的景色，我们的心会变得复杂，会想到一些事情，可能是情感方面的问题。下面这首歌曲是一个男人，好像在情感当中受挫了，他喝了点小酒，发一些牢骚，说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话。 我还在为工作挣扎，而你已经走马观花，男朋友换来换去，一个更比一个差。哦，还是你厉害，还没分手而你一直爱。 延续着刚才的情绪，我们徒步完了霍顿平原，觉得有些累有些渴，正好前方有一个伴儿，然后进到伴儿当中呢，喝上几杯，旁边有一个男人在絮絮叨叨地讲述着他的情感故事。他的情感当中可能受挫了，可能在说女方怎么怎么怎么样，可能在抱怨，但是这样的状态确实还挺意外的。听到的不杜斯音乐来自于张岭的还是你厉害。在今年一月底的时候呢，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专辑叫做女人的歌，这张专辑当中呢依然有很多他自己的感知，自己的故事。不杜斯音乐呢总是会把人带入到一种情绪当中，仿佛我们没喝上几杯，但是这会儿已经很放松了。既然如此放松，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我们可以乘坐吉普车去驰骋亚拉国家公园，追逐野生动物的美丽。在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前方有大象，有野鹿，哇，非常漂亮的花豹，哎，有人在开屏的孔雀，还有很懒的但是有一些吓人的鳄鱼，种种这些动物，各位你想看吗？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带上自己买了很久的相机，非常高级的相机。每次买相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要买它，不会有太多的用处。你可以拿着你的300毫米以上的长焦，然后来到亚拉国家公园当中，坐上吉普车来抓拍动物欢腾的世界吧。 没有想象完全不一样，天知道是自然早是不言的秘密，任何完全相同的事物，它的存在都是不自然且不被需要的啊。每个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啊，都是独一无二，都值得被尊重。 等你。 彭碧作词作曲并谱曲演唱的《不言的秘密》。彭碧说，没有长相完全一样的植物，这是自然造物时不言的秘密。对于我们人类而言，似乎也是如此。好像白天日常当中的我们，人和人之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是真的追究每个人的内心，好像完全不一样吧。这样的不一样和这样的特别专属，应该也是不言的秘密。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程璧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步履不停》。在这张专辑当中，程璧写了这样的一番话，这次的新作比较之前有了些许的变化，这一年是正式从事独立音乐工作的第四年，从当初入门的新手慢慢积累一些经验，人也开始渐渐变得成熟，开始回顾并思考如今自己的内心。之前三年的作品多半来自于程璧对于喜欢的诗作的共鸣，而这张新专辑《步履不停》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这一年当中的程璧不再像以往以诗咏己作为主体，而是直接动笔作词去描绘自己的内心。程璧说，这次的音乐或许不是那么的感性，或许有些硬邦邦，但也许不是呐喊或者是愤怒，他还是他。程璧想要传达的是，藏在温柔背后的理性是一些有关人生的思考。当然，这样的有关人生的思考在旅行当中也是有很多的。我们今天去的是斯里兰卡，和物价偏贵的邻居马尔代夫相比呢，斯里兰卡的旅行要便宜很多了。我们每天只用花上一点的钱，就可以在岛上很体面的度过一天。在海滩度假村舒舒服服的消磨时间，如果饿了可以吃一下当地的酸奶，吃一下当地的水果，每一种水果的味道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和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消磨一天，我们会想很多的事情。前面听了一些情歌，下面这首情歌先提醒一下大家，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写实，这样的一种男人的浪漫反而会打动更多的人吧。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会说话的爱情》，来自于周云鹏。准备好了吗？ 绣花绣的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霓虹肚带，撒一窗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这幸福它走了，我最亲爱的没有，我最亲爱的姐，我最可怜的皇后，我无旁的笑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抽身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虚幻的徘徊，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徘徊在水里或礼堂里，冒着热气期待，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它重新回来，它重新。 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原本是一首诗，诗歌写成之后呢，周云鹏为这首诗谱了曲，它又变成了一首歌。作为诗歌，在2011年的时候，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获得了2011年度人民文学诗歌奖。而作为歌曲，它被收录在2010年周云鹏发行的专辑《牛羊下山》当中。歌曲当中的歌词非常的戳人啊，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几乎是每个人都曾经感受过的。但是希望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都可以调整好心情，继续的度过美好的一天。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去往斯里兰卡的任意之行到此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 Rock Them Dead 最后一首歌曲，拜拜。 Chasing a dream down a lonely road, your tail is dragging, it's a heavy load, you never whine, you don't quit, just dig a little deeper and scratch that itch, when you get your shot, get all you got, don't just knock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